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6集。他的嗓音已经哑了。 娘， 谁是你娘？女人的箭头一偏，对准他的额头，嘴角冷冷勾起。要不是你有用，何必留你性命到今天？早就该死了，孽种！袖剑破空而出，瞬间往他命门上去。冰凉的箭头挨住他额头的瞬间，气波震颤起来，空气中荡开了一大波涟漪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生生夹住了剑，将那箭头向旁边一扳，啪嗒，剑落在地上。 小生儿，小生儿， 天地间回荡着他的声音，温柔的，带着一点淡淡的哀意，拖出长长的回音。他茫然四顾，他在各个角落如雾笼罩，又如雾即将消散一般。 是他。 身旁牧瑶的身子晃了晃，先倒下去，随即是他。一阵风拂过他的额头，如同谁的手在轻柔地抚摸着，所有的树木枝叶同时摆动起来，抹去他脑海里全部的火光与血迹。 孩子，不是你的错，跟姐姐走，忘了今天，连娘一起都忘了吧。 他如烟花粉身碎骨，形神俱灭，最后一刹那，天地万物都甘愿替他传话。 阿生，开开门，阿生，出事了。 他靠在床头，茫然睁眼，眸子一动不动地望着虚空，许久才有了焦距，稍稍一动，淤积在胸口的情绪化作污血，蓦地从他嘴中涌出。他伸出袖子擦了擦唇畔的血迹，回头一望，床上的女孩双目紧闭，尚在昏睡，脸色依然因发热而通红，嘴唇却苍白。他的手紧紧攥着她的衣袖，他冰凉的手附上去，包裹她滚烫手背的一瞬间，理智才慢慢回归。他冷静下来，松开她的手，轻轻放在被子里，去开了门。柳福一撩摆坐在了床边，嘴角都起了血泡。即使妙妙还没醒，他依然刻意放低了声音，飞速地吐出了一连串令人绝望的消息。 怨女假扮瑶儿，篡改了七杀阵，拿走了九玄收妖塔，我们被困住了。 木生安静地听完，抬眼，漆黑的眸望着他， 改成了死局。 柳福一没料到他一语中的，张了张口，没说出话来，蹙着眉头默认。木生沉默半晌， 出得去吗？ 柳福一长久地望着他，轻轻摇了摇头。林妙妙是被系统惊醒的，她尚在昏昏沉沉的深眠中，系统突然在她脑子里放了整整三分钟的掌声喝彩音效，活生生把她炸醒了。她茫然地睁大眼睛盯着帐子顶，欢呼之后传出了充满激情的女声。 恭喜穿梭任务人林妙妙，任务一圆满完成，阶段奖励符咒无效令，请再接再厉哦。 林妙妙反应了半天，扁了扁嘴，抓住了枕头猛地一扔，几乎要哭出来。任务一已经完成了，也就是说他费心费力设置的那个通道根本没有用，收妖塔已经到了怨女手上，而他们已经被怨女困在了死局中。兜兜转转，无论他如何奋力挣扎，仍旧走回了原著的结局。 七天之后就是第一次熔丹。 林妙妙竖着耳朵，耳边柳福一还在忧心地说话。偌大的阵包裹住了整个宅子，不仅仅像是牢笼隔绝进出，更像是一只巨大的胃，要将里面的活物一点点消化殆尽。被怨女动过手脚的七杀阵就是这样的死局， 每隔七天合拢一次，集中消灭阵中的猎物，视为熔丹。会法术的人拼尽全力熬不过第三次，像他这样不会法术的普通人连第一次也熬不过去。木生闻言，目光果然落在妙妙身上。 就没有别的办法？ 柳福一欲言又止，缄了口。木生看着他的眼睛， 只剩那个办法了是吗？ 柳福一摇头， 不到最后一刻，不要往那条路上想。 他伸出手拍了拍木生的肩，眼底含着一点坚定的光。 别担心，我和你姐姐在。 木生罕见的没有躲开，只是安静地掖了掖妙妙的背角，纤长的睫毛垂下。 他已经烧第三天了。 柳福一伸出手摸了摸妙妙的额头，被这温度吓了一跳。 厨房里还有些药。 木生黑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眸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，睫毛动了动。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我？ 不会。 柳福一刹那间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猛地打断， 你别多想了啊！ 即便真是如此，在这个当口也不能说。少年露出个若有似无的自嘲微笑，垂眸不再言语。林妙妙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手脚发凉，还在思考刚才听到的对话。那个办法在捉妖里面，死局并非不可破，实在走投无路，只要来一个人钻进阵心，以身济阵，其余的人合力破阵，便有机会求得一线生机。不仅是应付这个被改造的七杀阵，破任何一个阵都可以用这个通用的办法。但是他们四个人就像是桌子的四条腿儿，少了哪一条都会让原本平衡的局面失衡，所以柳福一才会说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考虑此法。原著里木生暗中与怨女联手阻挠主角的幸福之路，致使木瑶和柳福一被困在阵中，二人生生熬过了两次熔丹，实在没了办法，木瑶为了保护所爱，决心牺牲自己，悄悄祭阵。就在生死关头，黑化的大反派木生不知怎么想的，一声不吭地钻进了阵心，代替阿姐赴死，女主角因而保下了性命。木生的心态实在过于幽微，难以解释，或许他还是舍不得看木瑶死，或许他早就不想活了。总之，男二号兼反派二号以这样的方式成就了男女主角的幸福。当时林妙妙还为他流了两行眼泪。只是现在，只要一想到这个结局，算了，想都不能想。这一世，木生的人生轨迹已经和姐姐脱开，应该不会再干同样的事情了吧？ 系统，系统。 他的睫毛烦乱地颤着，将手腕搭在滚烫的额头上。这么烧了三天三夜，他觉得自己的脑壳里烤了一锅脑花。 系统，我为什么这么难受啊？ 系统提示：宿主的身体状态为剧情安排，并无特殊情况，请宿主稍安勿躁，继续任务。提示完毕。 妙妙暗骂了一句，又在热浪中昏睡了过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